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厂家代表赵经理。赵经理你好。 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么今天啊，为大家介绍这个产品啊，真是特别的应时应景啊，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睡觉已经感觉到黏糊糊的了啊，非常不舒服。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的介绍就是床上用品。 对，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天然的棉麻凉席，透气凉爽，真的非常的好用。 嗯，天然的， 对 啊，这个棉麻的凉席 是 吧？那说到夏天呢，现在天呢是越来越热，很多人就依赖什么空调啊、电风扇啊等等。 对， 但是这个东西啊，咱们就是一时的防热还是可以，比如说你要是开一宿这个空调的话呢，尤其是老年人身体会非常的不舒服。 对、 啊、所以呢在床上啊，咱们有一套非常舒服的床上用品呢，应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刚才您说的这个棉麻，它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首先咱的棉麻它的透气性特别好，真正的达到一个透气吸汗的一个效果。第二呢，是棉麻的物理特性，不易搓起，不卷边。由于棉麻布它细粗，其表面会形成无数个点。 嗯，你看刚才你一说就说了好多这个棉麻凉席它的好处哈。 对， 那么原来啊，我们经常会用什么呢？比如说竹席、麻将席、草席等等。 对， 实际上这些呢也有凉的作用，但是呢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麻将席呀、啊、它会加肉啊，会加头发，而且呢容易这个不透气啊，睡久了还有一道一道的红色的印记等等的。那么那个草席呢，有的时候这个出了汗以后沾上它，它呢也不会吸汗，久了以后呢就会发霉啊。所以呢草席也好，竹皮席也好呢，确实有它的局限性。那么现在呢大家都用这个棉麻了，是吧？ 对，是的。 那刚才你也说了好多棉麻凉席它的好处，那既然是棉麻，它选用的就是棉和麻加在一起的。 是，我们选用的呢就是棉加亚麻的个组合，精心编制而成，并且我们是天然的植物纤维，被称为植物空调，是做凉席的好材料。添加棉的成分啊，可以改善亚麻粗纤维的一个属性，让凉席呢柔软光滑、细腻凉爽，更舒适。 嗯，实际上说到这个棉麻呀，在古时候呢，大众社会的人呢好多就已经选择它了，也是几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精神的代表，可以说叫布衣精神的回归啊，也正是诠释着复古与时尚的一种碰撞。实际上棉麻呢是非常舒适的面料，它质地非常的柔软，吸湿透气。 第一呢，咱的这个温度舒适，凉而不冰，因为采用的是天然的纤维，双经双纬的编织，增加席面空气的个微循环，结合棉麻透气的特性，达到快速降温的一个效果，亲肤凉爽，凉而不冰，不是竹子那种又硬又冰的，躺上去呢感觉身上呢瞬间凉凉的，整张席子啊特别轻薄柔软，像睡在云朵上，轻轻柔柔，一定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好的一个睡眠环境。 嗯，那刚才呢你用的一些形容词哈、 啊、 让我们感觉到睡在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像睡在云朵上一样轻轻柔柔的哈，而且本身也非常的轻薄，也特别的柔软， 并且咱们呢这个颜值呢也比较高、 嗯、 首先我们这款呢是叫夜之海，很清新的一种款式，是百搭一种风格，可以搭配各种的装饰和装修的这种风格。 嗯，刚才我看了一下也挺典雅的。 对 啊，就色彩搭配呢也非常的合理，而且呢我也闻了一下没有味道。 对， 也挺好的。 没有没有，因为是纯天然的这个纤维植物嘛，它是不存在这些的。 对 啊， 所以对人体啊也没有什么刺激，老人小孩呢也可以放心的使用了哈。 对， 另外如果要是要洗的话，它会变形吗？ 不会，因为咱们这个呢，它是缩水率是很低的，几乎是没有。 嗯，我看了一下，做工蛮细腻的。 对，很细腻啊， 而且用手摸的话呢，也不是很僵硬的那种。 对，不扎手，不扎手，不起毛。 对，关键它就是凉啊，也是那种比较柔和的凉。 对，比如说有时候夏天大家都会开空调啊，开空调的话，有的席子就是又凉又冰，时间长了。而咱这个席子呢，它是凉而不冰。 嗯， 那这样的话呢，贴身起来效果就特别的好，也能起到很好的一个物理降温的一个效果。 对，而且我看它在旁边还有宽边这样的一个设计。 对，咱这个宽边设计呢，就显示特别大气，就是我们的工艺这个比较细致，特别的经久耐用，并且呢，看起来也特别的有这种上档次的感觉。 嗯，不扎手啊，不起毛， 对， 而且不易断裂， 美观。 哎，而且我觉得还比较耐用。比如说今年我们用完了，然后呢，这个夏天过去了，给它收起来，其实明年还可以接着用。 对，是的，不像那种普通的那些藤席，有可能就是用一季。咱这个席子呢，夏天呢，它可以当凉席来用，但是秋冬季呢，天气热了，咱也可以当床单来用，也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它一物可以多用的。 嗯，据说它能达到一个就是冬暖夏凉的效果。 对，是。 哦，哎，这个还真是性价比高。 对 啊， 我们性价比， 这个，秋冬天好像也可以用哈。 对，秋冬天我们都可以用的，它是一物多用的。 这个棉麻的凉席啊，刚才我看了一下哈，就是它虽然不重，但是呢，它贴合性非常的好。 对， 像有一些凉席啊，可能你睡着睡着，尤其是小孩啊，他可能爱动啊什么的，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不知道这凉席就跑哪儿去了。 对 啊，这个凉席它贴合性怎么样？ 贴合性特别好。首先，我们的凉席要是铺在床上，它贴合度特别高，因为它有棉麻的这个成分，就不会乱跑。第二呢， 稳定性比较好。 稳定性比较好，就是有时候咱呢夏天呢容易来回翻滚，或者小孩啊来回翻滚，床单它本身也不会乱跑。第二呢，它也不会跟着咱们身体来回粘来粘去的跑，所以说它自身的这个稳定性是特别好的。 嗯，另外如果假如说要脏了的话，咱们怎么清洁呢？ 咱们正常手洗和机洗都支持都可以的。咱机洗的话，全自动的洗衣机，我们选这个轻柔的模式进行机洗就可以。 哦，还可以机洗？ 对， 那是非常方便的。 非常方便。 嗯，那这么说的话呢，它特点非常的显著哈，非常的适合呢夏天我们在床上来使用啊。那是不是挺贵的呀？ 我们这块性价比还是特别高的。市面上的折叠凉席都很贵啊，五六百都是便宜的。今天咱们几乎是半价带走的，399三件套，并且咱们是棉麻的养生的凉席，咱一个大品牌三件套都要2000多，而咱们这款呢，今天呢就卖399。 好的，那刚才呢，这个赵经理呢已经跟大家说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套呢就是棉麻养生凉席三件套， 对， 是吧？这个品牌叫做优梦家居，也是个大品牌， 大品牌 啊，好像在其他的一些商场也能见到。 对，我们在大的商场上。比如说北京这边有一些大的商场，我们在恒泰百货还有王府井百货也有售，我们这款席子在某东上也有售啊，我们的售价是759元。 嗯， 我们的吊牌价格呢是789元。 嗯，你看看这个价格呢，在其他的渠道来买的话还真价格不低，啊， 是。 但是今天呢，刚才您提到了我们这个三件套呢只卖到399元啊，所以从价格上来讲呢就非常有优势了啊。这个三件套都包括什么 啊？我们三件套呢包含一个席子，我们席子尺寸呢是230×250，cm 也就是公分。我们的枕席呢是48×74公分，是两个枕套， 等于是 三个， 两个枕套啊，加一个这个棉麻的养生席， 对， 是2×3×2.5米的， 对， 啊，这是大的那种， 大的那种， 啊， 对， 面料是亚麻加棉的， 对， 那么颜色刚才咱们提到叫做夜之海， 对，款式，啊，我们的款式是夜之海，我们整体的色调呢是一个清秀的一个青绿色，然后呢上面呢有各种的这个叶子和花花纹啊， 其实听着和看着就非常的清凉， 对。 这个产品的重量呢，好像我掂了一下，也不重啊， 不重不重， 大概有4斤， 对，差不多，大概有不含包装的话呢，是2.2公斤， 差不多4斤左右吧。 对对对， 好，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只卖到399元。那么，如果大家觉得夏天咱们要制这么一个棉麻凉席的话呢，您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提供的所有产品呢，都是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向大家推荐的产品，所以我们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我们经常会说是北广购放心购。那如果呢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可以获得30分的积分，那么以后呢还可以当30块钱来使用，而且我们的商品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北广购物7周年，大家齐称赞呐、工作人员和听众紧密相连，货真价实让您满意是我们的心愿呐、竭诚服务送真情，喜笑欢颜呐、 好，那么接下来呀、我想请赵经理呢再就我们今天这个棉麻的养生凉席来说一说它的一些重点的好处吧。 好的，是这样，第一呢，我们的温度体验感呢非常的舒服，带来呢人体非常合适的一个清凉的温度。第二呢，我们摸上手啊，手感和质感都非常的好，透气性非常好。第三，我们呢非常贴合床，不容易睡跑，并且睡起来真的又柔软又凉爽又舒服。第四，我们清洗方便，直接可以手洗机洗啊，都比较方便。第五呢，我们不仅好用还特别好看，端庄典雅的花海叶海设计呢颜值特别的高。总的来说呢，这是一款好原料，清凉舒适，凉而不冰，耐磨耐用，老少皆宜的优质的棉麻凉席。 这个凉席啊，刚才我还真是用手啊，用身体体验了一下哈、会有一种轻薄柔软、亲肤透气的感觉啊，所以这点呢还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对、特别的舒服。 对，今天咱们是这样啊，棉麻的养生席是2.3×2.5米的， 对， 这是大的凉席啊。另外呢，再有枕席，就是枕套啊，是48×74的啊，这么两个枕套， 对，是、 一共是三件套 ， 颜色也挺好看的，是叶之海的啊，这个、绿色的， 对， 很凉爽， 对， 特 别的清新，比较的轻奢，也比较时尚啊，就是比较百搭的一个款式， 对，外边买的话呢，要700左右， 对，700左右， 但是今天我们399，399您就可以拿走了。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大家都知道呢，现在整体的气候呢都会转热啊，所以到夏天呢确实是非常的难耐，很多人呢这个用空调啊、电风扇啊等等的，但是老人孩子过多使用的话呢，对于身体呢没有什么好处。 对，是。 因此呢，咱们今天在这么炎热的夏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棉麻的养生席，我个人认为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哈。 对、 而且今天这款的话呢，如果你在其他的渠道买的话呢，价格真的是不便宜， 是不便宜 我们在其他渠道都在700左右。 其实从这个原价来看呢，那就是这个好货， 对， 因为它价格在这儿的， 是吧？这个产品我们可以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支持7天的无理由退换货，就是我们对自身的产品的品质上有一个信任的，所以对大家也会有个保障。大家收到了以后呢，都完全可以一上手，或者说你试一下，完全都是不一样的啊，感觉就是不一样的，并且咱这个呢全部是礼盒装的，就是自用的和送礼啊都特别的好。 对，这个自己家里用或者是送人的话也是非常有面子的。 对啊，是的。 咱们今天这个棉麻的养生席啊是2.3×2.5米的，是那种大床的啊。 对， 另外还有这个48×74的这个两个枕 套 啊，两个枕套，一共是3件套、 是。 我们的价格只要399，那么这个组合在其他地方要卖到700左右，所以呢价格是非常合适的。那如果您需要，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很多家里边呢不仅有一张床啊，可能有几张床， 对， 所以其实也可以呢多订几组， 对，可以多选几组。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7周年，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支持与信任，7月11号至7月17号，北广购物7天乐，全场商品92折，任意订购2单以上商品即享9折优惠，仅在7月11号至7月17号。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也有折扣哟。